红，玫瑰的红，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每片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，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 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哈哈，我发现我真是越来越帅了。 太臭美了吧。 臭美怎么了？咱有这个资本。呀，哎，居然长了颗痘。我的帅气就这么被轻易破坏了。 这下美不起来了吧？告诉你吧，你那是上火了。 上火有什么症状？ 嘴唇干裂，严重的时候还会流鼻血，甚至还有口臭。 咦、 现代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人们常常会觉得内火旺盛。所谓的火是形容身体内某些热性的症状，上火也就是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。表现出的不良症状为牙齿痛、口臭、起口疮、流鼻血、便秘等。引起上火的原因很多，除了气候因素外，情绪波动、劳累过度、饮食不当、消化不良等其他因素都会导致内热。很多人认为上火是小毛病，吃点药或者自我调节一下就可以了，但对于老年人或有心血管疾病的特殊人群来说，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。养生小贴士，对症下药，告别上火。用于降火的药物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。火分为实火与虚火，实火指阳热亢盛实热症，虚火多因内伤劳损所致，降火应对症下药才能起到最好的疗效。另外，平时应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，多吃蔬菜瓜果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现在到永远。